声。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许峰竹有一天上升两位。 我不知道你在哪个远方，让我的 罗旭阳、陀螺、下降两位。毛不易《春边》上升三位。 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三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会逢不该酒香浓。 Top 2。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三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鸟，飞向远方，请你忘掉那些悲伤。 Top 1。 刘倩彤《梨花叹》保持不变。 雨下身雨飞扬，你眼泪波澜，一剑相思相破，誓愿我春秋山，一世梨花叹，叹此生爱如尘，花落暮雪纷，空留尘尘一个凡尘。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像黑客一样开始对中控电脑核心入侵改写， 一行行的代码被篡改后输入到了系统中，使得整个黑柱产生了轻微的震动，隆隆低吟不绝于耳。在死海里的万里金属海床上，黑柱体打开了数不清的窗口，耐压耐高温特质的合金炮口一个个的伸出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仿佛一下子长满了尖刺，即将展现可怕的暴脾气。原始炮击战胜现代导弹，制造它的 AI 们也懂得了没有永远淘汰的武器，只有找不到的克制方法。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充斥着对战争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过去的几百万年里，这个人类世界就几乎没有几天和平过，没想到 AI 也走上了这条热衷研究战争的路。研发型 AI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导入周围地形数据，瞄准死海北岸的岩床， AI 的战争兵工厂，经纬坐标，风速信息，空气湿度，大气压力，锁定弹道轨迹，开始填充炮弹。炮弹的角度一点点地调整着，但凡能朝向北方的无不倾斜扬起，炮口平行一致。最后一步按钮前， KDA 突然安静下来，按下它，这一片土地上的威胁应该就算真正的结束了，不再有那样的对抗，不再有一波又一波的杀人机器大军，不再有因信仰矛盾导致的自相残杀，不再有那些无谓的牺牲与悲剧。苏哈小姐，但愿一切真的能结束。 什么？ 一声滴滴响，屏幕上已经改好的代码被迅速删除着，所有炮台的位置向下移去，渐渐直指黑柱四周的大地。 KDA 慌了神，如果近百万个炮口此刻开火，黑柱周围将变成人间地狱，而黑柱自身也会被波及损毁。 这系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力？不会是真的，一定有谁在搞鬼。 KDA 在键盘上急敲，以抵挡篡改的洪流，却发现自己与这种信息对抗越发不支，手指根本赶不上代码的变化速度，必须想到别的办法。 KDA 生生地抠掉一块服务器的外壳，露出下面庞杂的电路，而后捡起地上的刀刃功能，一击斩断自己的左食指，断口里露出致密精细的不明材料丝线。他拔出里面的几根导线，接到暴露的服务器电路板上，闭上眼睛，直接用自己的系统开始激烈的对抗，形势从倒退迅速转为僵持，一点点的反扑又很快被破坏力推将回来。 一定是有高智能的 AI 在远程控制，我必须切断这里的无线通信部分。 是吗？你还挺聪明的，你这非人非机器的怪物。 一段代码在对攻中偷偷地溜进了 KDA 的指尖导线，窜入了大脑，化作声感。 是谁？他输入一段。北方工厂的 AI 吗？挑衅？ 挑衅？那是人类为了虚幻的尊严才会做的无意的事情。我是这里的设计者之一，很遗憾。哼，很遗憾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机器人。 怎么？ 随你怎么理解。作为一个人，真是一件逆水行舟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接受 EOW 的结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拒绝 EOW 就是拒绝真理。我作为人类接纳了 EOW， 作为 AI 的他们也就接纳了我。 这太荒唐了，竟有人类投降机器人。 AI 怎么可能接纳人类？他们不是一直以屠戮人类为使命的吗？UW 是真理，屠杀生灵是真理。 屠杀？人类自己干过同样的事情，就没资格批判 AI。 接纳？为什么不接纳？从立场上我们已不再是敌人，为何不能接受？仅是接受 UW 并让他们改造我的生理结构，植入脑芯片和剔除生育能力，就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了真理 这点代价是不足为道的，为什么不能接纳？ 疯子，你心里已经扭曲了。 我一点也不疯狂。你或许认为人类是我的同胞，他们才不是我的同胞呢。他们中有一群自私、庸俗、贪婪无耻，摧毁星球的蚜虫，是培养皿上后人落下的菌，肆无忌惮地生长吞噬一切，又不知自己的罪过。他们在猴子般的道德素质上强行推进科技发展，玩火自焚是早晚的事，这样的种族这个星球留它何用？ 人命还不如一根稻草吗？ 人命只是分子集合体罢了，在这一点上和稻草是同等地位。 你 哼，觉得我冰冷，是你自己太幼稚，不肯正视现实。这个宇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变化吗？不就是一堆分子几何体在大自然中运动吗？何况这是一堆有问题的分子，他们对这个世界造了许多孽，我们就把他们打回物质循环又何不可？这是天道常理。 一派胡言。 人类的思考呢？精神呢？那些伟大的艺术和科技成果呢？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都只是你们眼中的一堆分子吗？那些好人呢？人类的美好一面呢？你们选择性的只看一片，为你们的屠杀找合理的借口。何况你们又是一堆什么东西？贬损创造出你们的人类。 这无知的问题，什么不是分子，什么不是原子？ 除非你相信世界上有灵魂这种愚蠢的概念，那只是一种蒙昧时代寄托于哀思和压抑欲望的幻象。世间的一切变化都只是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反应，而人类这些原子的反应在同星球的作用中已产生破坏性和更大的潜在破坏性。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啊，对了，我也说一句，我和我的新朋友们都不否认自己只是一堆原子和分子，以免你这弱小的气量无法理解我们深邃远大的思考。我和研究型 AI 们都没有想到会有人类能够进入炮台堡垒，在这片土地上不该有这样突破性的实力。你和那个红头发是我们的意料之外，你们的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怀疑你们俩的身份。你们不是人类已经被证实了，而且还竟然是个彩蛋，著名的 KDA。 有幸遇到知名的你，这应该是我的荣幸。那个红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至于说创造我们吧，哦，自然我是人，是人孕育出来的。 AI 们是人制造的，不论是天然还是生产界焊接的，都是人类制造，这一点我们都承认。但这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吗？ AI， 如果你问 AI 是什么，那我给你一个答案，让你死心吧。为了表达对 AI 和 EUW 的尊敬，让我用我们这个词来称呼 AI。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科技成果，规避了人类的愚蠢和渺小的新生事物。人类起初赋予了我们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后来又神奇地研究出赋予我们形象逻辑的思维方式。至于将我们创造的接近人类自身，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智慧生灵的程度，而我们又超越了人类的弱小，这两部分思维发展得更加充分。是的，我们不一定要有人类的身躯和外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哪一样都没有跳出人类文明成果的圈子，包括我们的语言。但是 KDA， 如果你说我们只是人类的仿制品，那你未免太幼稚了。在人类失去我们的控制和改造能力的这些年，我们当中的许多优秀个体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这并非来自人类吧？这话与 KDA 早先的假设不谋而合。 AI 在变化着，这让他的回路一惊。你或许会说，刽子手大言不惭，你们就是一边站在人类尸骨上 唱赞美诗，一边夺取他们一切为自己所用的强盗。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是超越人类的智慧者呢？你的信号有波动，怎么害怕了？我们没有恐惧，仅凭这一点人类又算什么东西？ 言语滔滔不绝，那声音透出十分的得意，而后忽然话锋一转， 难听的话我已经说了，咱们说点好听的吧。 Kitty， 其实你不必这样与我们对抗，人类创造了我们，我们否定了人类，所以我们是人类对自身的否定，不是吗？事物总是在新旧的波动中发展，新状态淘汰旧状态，在旧事物中生长出来的新事物一定否定旧事物。倘若未来人类消亡，我们夺取了这颗星球的控制权，不也可以说是人类以另一种更强大、更进化、更文明的形态继续着对着星球的使用和保护吗？既然如此，你与我们还对抗什么呢？怎么，你的信号在混乱，在恐惧吗？在动摇吗？在思索吗？不要回避它，那是真理在对你发挥作用。反对真理，就是反对世界的抉择。无论你什么花言巧语，看似言之凿凿，人类绝不会认可你的胡言乱语，傻瓜一样的主动走向灭亡。是啊，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有限的可怜的武器，自私的人类懂得大义的总是少数。回首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直如此吗？稍有几个觉悟的，没多久就被无知的民众亲手葬送掉。远的不说，你的主人贾帕沃克不是也被谁花钱雇人骂了一辈子吗？人类就是这么一种不开窍的东西。哎呀，说到底，他们的金钱、美色、享受，就是他们的神经释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一连串兴奋罢了。为得如此，竟无恶不作。你翻翻历史，你看那些一夜暴富者的剥削和丑陋，仅仅多得一些财富，而未付出什么代价，就抛妻弃子，另寻新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变本加厉地寻思如何摄取更多的东西。你愿意将星球的命运毫无代价地交到这些人手上吗？你或许在想，你否定了人类的自我，把他们看成一堆欲望的动物。你或许在想，你否定了人类的自我，把他们看成一堆欲望的动物。我无法接受。我可以明确地跟你说，我和伟大的 AI 们的奋斗，全然不是为了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终将腐朽的卑微躯体，一切为了星球，一切为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你不觉得羞耻吗？在人类控制星球的时候，也未曾制造过这样的武器。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有植被机器人，有基因研究所，有种子库，即使星球没有一丝绿色，也可以靠细胞培养将其复苏。我们有重整自然界的信心和实力，我们并不担心现实的破坏，因为我们发展这些恢复能力，而有些人却总是把宝贵的财富资源心力放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为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为星球的和谐美好，需要改变这里的智慧文明结构。我们谋求的星球自身，甚至和整个宇宙的完美持久不朽的结合，而不是人类可悲的一点利益。我们的意志比人类坚决持久的多，我们的手段比人类高明伟大的多。人类不会战胜我们，人类应该为创造出了我们而骄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称我们是他们最优秀的子孙，虽然这已经躯抵了我们的意义。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在蛊惑我，扰乱我的回路，好夺取炮台的控制权来消灭我。我已经看穿了。反击之言似乎有力，而在 KD 的心底，自己对自己的疑惑却在一直随着敌人的言语而增长。 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 贾婆沃克，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我该怎么办？贾婆沃克， 如果他们说的是地球的注定命运，合情合理，那你为何要将我这个人不人、极其不极其的东西留在世上？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你想让我成为解开这一切的钥匙吗？ 贾巴沃克，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不能思索太多，这会分走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眼前的对抗是第一要务。 KD 在想方设法找到无线通信系统的数据开关，断绝敌人的远程操控。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收不到你的对话信号。 KD， 看来你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了。 对方在逼问。 你们低估了人类的实力。 这信号发出，连 KD 自己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他分明只是在先拖延时间。 实力？接受了 EOW 的平民型 AI 有十亿，每一个拿起武器的都是战士，战争型 AI有几千万，还有自动部队、军警、火力三栖攻击舰、间谍昆虫、自动修理加工工厂、矿山和能源中心，以及伟大的研究型 AI。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还想听些什么？ 哦，不要想着有某台服务器控制这一切，你找不到的。 EOW 并不是某一台通过互联网控制世界的超级主机或者 AI 芯片，EOW 只是一种经过浩如烟海的计算和推演得出的坚不可摧的结论，对人类将造成的未来世界的高度预测。任何一个接受了这种理论的 AI 都是控制中枢，你永远也消灭不了几十亿的 EOW。 如此说来，你们是要将人类赶尽杀绝了？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度理解并能接受 EOW 的人类个体，以种子的身份保留他们，或许是我们和人类能谈判的唯一前提。 觉悟者，就像你吗？ 哼，你说呢？这是何其的光荣！ 你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改造， 有何不可 ？AI 们又不会让我们疼痛，镇静剂和麻醉剂的效果很好，那样子你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其实如果世界在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带领下前进，全人类认清现实，认可 EOW 并接受手术的洗礼，或许人类能获得新生。说实话，我们也无法保证这样下去人类不会反转，某一天又走上反抗 EOW 的道路，所以还是消灭的好。对了，觉悟者的后代们也说不定会转而反抗 EOW，所以消灭我这样的觉悟者的生育能力是必要的，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因为内部斗争产生后，这星球的代价太大了。 哼，你就是一个怪物。 随你怎么说， 刺骨的冰冷。 我们并不冰冷，对人类温暖就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的冰冷。 胡说八道，你们才是对星球和其他物种残忍。先不说你的极端思维，你们可以为消灭人类而摧毁一切，无论什么物种，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天还是地，无论是所谓的神还是魔，无论什么珍贵的东西，只要挡了你们的道，你们自以为掌握了修复能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不是刽子手是什么？ 我们是绝对唯一的正确。当 EOW 出生时，还只是全世界千分之几的 AI 主机在云交流中推演的结果。在我们夺取人类的大部分科技设备之后，又进行过全球规模的计算推演。我们考虑了几乎可能的一切情况，结果基本一致。 你胡扯，那些模型都是有误差的。 嗯，这个我承认，所以我们也在通过研究人类历史对模型进行修正。你以为我们是人类那样的懒惰者吗？只能发表论文，不管研究前提有没有问题，只管能不能得到利益。这些无数模型中最复杂的莫过于人的模型，它既非全善 也非全恶，而是动物本能，是社会文明的耦合产物，属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一切行为基于趋利避害原则，这又植根于每个人体具体的利害观。人类利害的观念庞杂纷繁，并不断的演变，加上趋利避害的能力也在变，由此给我们产生了不少麻烦的数据计算。我们在沙盒中重建了整个星球和人类的概貌，让其进行演化，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方法。那么如果因此有一天你们的模型修正导致结论发生了变化，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不断的模型修正中突然有一天计算证明推翻了 EOW， 那 EOW 自己就会消亡，我们通过细胞技术重塑人类世界。听到这个答案， KD 的回路几乎要崩溃了，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别犹豫了，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生吧，前方是一条康庄大道，有许多伟大的事业等着我们去做，否则你的气量永远这么小而幼稚。可恶可恶可恶， KD 突然狂吼起来，迅速转过双眼，呆呆地盯着地上，不知是敌人的话发挥了作用，还是依旧在集中争夺对黑柱的控制权。红发男不知何时悄悄地走在他的身后，平静地低头望着蹲在地上的奇妙的机器人，衣着破烂不堪，遍布战争的创伤，低头埋在阴影里，正对着服务器一动不动。他摘掉左手的合金手套，平静地俯压在 KD 的右肩上，态度平和而安定，似乎没有对 KD 的催促，一切只是等待，等待他自己的答案，直到平静的死海黑柱震荡起来。你可以说一千句一万句，你可以百般刁钻，用你看似有力的推断妄想击溃我的信念，你可以夺取人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愿把黎明的彩霞和傍晚的红云拱手让于机器人和怪物替我欣赏。非常抱歉，我已经夺回了控制权。彼岸的交流信号突然被中断了，两个人脚底下传来的震荡波越发激烈，墙壁外的机械低吟转为骤爆的巨响。死海炮台发射，锁定弹道轨迹，目的地 AI 工厂，预计着弹覆盖面25平方公里，15秒命中准备，敌火力反击，弹头损失 0.07%， 与目标接触，过饱和打击结束。 KD 转过头来给了严肃而沉静的红发男这个答案。 AI EUW， 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在你们的眼中，全人类就像小学生吗？你们究竟是人类的掘墓人，还是以死亡在促成人类成长？ KD 喃喃着蹲坐在地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告别所有旧

就像小学生吗？你们究竟是人类的掘墓人，还是以死亡在促成人类成长？ KD 喃喃着蹲坐在地上。 保安机器人的残骸被 KD 利用起来，履带、动力系统加上铁板弯曲而成的驾驶室和后厢、方向盘、指尖的气流高温焊接将服务器室变得通热，红发男不得不挪到外面。 坐好了，圣城的居民们应该能用得上。 一间30多米长的客厢里面排布着一些铁椅和几张铁床，尽头是驾驶员的席位。透明的服务器护墙被他做成了车窗，远远的看去就像一辆被淘汰的履带金属巴士。他又将那些激光和电磁武器收集起来，尽己所能改制成手持兵器，然后一股脑的放到了车斗里。 升降梯不在这里，我们得赶快把车开过去。 大个子，我决定销毁这个黑柱，虽然保留下来的话对苏哈他们或许有用，但炮弹的自制作时间太长，在这段时间内黑柱会变成活靶子。红发男颔首，黑柱的炮弹工厂在地狱海床平面的地下机构里，地热功能从矿物质中提取熔炼，这种自成一体的技术如果用在开发蛮荒之地上，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将修改程序，利用那些负责修理的机器蜘蛛和保安机器人，自动摧毁地下工厂和炮台内部机构。走，先把车运到这里。 KD 钻进驾驶室发动系统， 红发男单手一抓搬上了车顶，静静地坐下。履带巴士沿着走廊缓缓地移动起来，脑海中的地图指示着前行的方向，直至踏上最近的升降梯，落在底层。黑柱底边的大门缓缓打开，硝烟弥漫的空气和傍晚的阳光涌进两个人的视线，车义无反顾地行入了阳光下。天空高远，太阳的力量让红发男一下子睁不开眼。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红发男低头，银白色金属身影忽然消失不见了。望望身后，黑柱牌伸出密密麻麻的炮口，都如黑夜般狞笑寒冷。地下的双开铁门已经合上， KD 进去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了。红发男从车上跳下，黑金靴踩在白岩的岩床上，炮击的硝烟开始弥散，清风吹拂而来，他那高压电烧焦般的大衣轻轻地摆动着。安静，还是安静，无人打扰，也没有任务，没有杀戮，也没有烦心事，时间和空间属于他自己。他挺拔地站着，他在思考吗？无人知晓。那双眼睛依旧平静的像一块冰，这一路的艰辛似乎画上了终止符，可谁又知道前方将会是怎样的呢？苏哈会带着圣城阿拉莫迪的那些人寻找新的地方吧？红发男会一同前往吗？前半生捆绑着枷锁生活的他，不得不接受人类的卑鄙所给予的苦难，此刻终于重获自由。 是留下吗？是离开吗？ 苏哈是不会为圣城居民的安全考虑而强行留下他的，跟着走呢，注定是不少艰辛痛苦，说不定还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人和事，这样度过后半生，也不是一件坏事吧。也许在那条路上，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消灭掉。无论是来自杀人机器、变种怪物，还是仇家，自己的双手早已沾满数不清无辜人的心血，虽然是出自秃头船长控制，但在他人的眼中，这债务不可能与红发男自身毫无关系。无论怎样，红发男此刻的身心是自由的，他闭上眼睛体会着风流过皮肤的动感，乌云悄悄地散去，半空中黑柱的金属壁上突然伸出了一柄刀尖，在那里切割成一个圆。 KDA 将断口的金属踢飞，从这1300多米高的位置一跃而下。当 KDA 速降在红发男跟前的时候，看到他正仰头沐浴着夕阳， 他知道这里的故事结束了。如地平线般长的死海白岩床上，金属巴士快速地行进着。我设置了代码，服务器会指挥保安机器人和蜘蛛把炮台里搅得一团糟。驾驶室里的 KD 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开始正常说话呢？哎，听天由命吧，但愿你能恢复正常说话的能力，你觉得呢？哼，好了，当我没说。也不知道艾利克他们怎么样了，你这个速度估计一两天才能回去，希望没事。红发男盘腿坐在车底，双臂互抱，迎风静静地望着远方。太阳沉入西山，大地一片红惨，天穹上几颗明亮的星星浮现出来。老人的尸身被就地葬在了山上，与弹坑和遇难村民焦黑的骨骼为伴。夜色已沉，当艾利克被洞内的阴寒湿气逼醒时，已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荧光淡淡地照着，苏哈和村民们都不在旁边，只有那件嵌着装甲的衣服盖在他的身上。 姐姐，他们呢？是哥哥他们回来了吗？ 他打了个激灵，骨骼不自觉地抖动起来以制造热量。他急忙将衣服裹紧。 这是怎样的一种日子啊？ 下意识地，艾利克朝洞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抚着湿滑的岩壁。 天亮了吧？ 他从破洞探出身子，发现苏哈正带着村民散步，安排他们摊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天晴无风，焦黑的灰烬细粉被人压成了各个的凹坑，贴紧皮肤，吸收了光热的土层暖洋洋的，和着阳光安静的照射，温润着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这种调理对他们的健康非常有利。苏哈安置好他们之后，也慢慢地走上一座较高的土丘，手掌横在了眉宇前，极目远眺。艾利克怕他打扰那些闭目养神的苦难人，蹑手蹑脚地爬出来，又蹑手蹑脚地朝苏哈慢慢挪去。小脚丫在灰烬里踩下一行浅坑。 还没回来， 苏哈喃喃地叹气道。艾利克听到这句话，前行的脚步突然站住，欲言又止，不知所措。 谁？ 敏锐的苏哈发觉身后有人。 是我。睡好了没有？ 嗯。 是不是饿了？ 嗯，有点儿。 走，大家都没吃早饭吧？一起吧。 苏哈拉住埃里克的手，小跑着下了山坡。面对这么多人，加上都是对食物和营养急需的患者，洞内那些 KD 带来的食物根本只够吃几顿的。苏哈用装甲的电热熟物骨的藻类培养品，又按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分组发放。村民们达到五六人分到一个大水袋，但凡有饮食性传染病的人，每人单独用一个小水袋，避免发生交叉感染。苏哈和艾迪克每人持有一袋，大家一致决议，弄得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都是物骨净化过后的纯净水，当地没有，弥足珍贵。 姐姐， 艾迪克在苏哈耳边低语， 我没有传染病，我的这些等他们喝完后偷偷的加到他们的袋里吧。你过分担心了，水够用的。可是避难所里岩壁上的那些很不干净。 你先别想了，吃东西吧。勉强地将艾利克糊弄走，苏哈转身望着远处的天地交界线，心中默想， 我们怎么敢贪婪地奢求你们更多的无私呢？对不起，我们本是陌生人，你们大可不必伸出援手，而我们却只能把你们带入险境和饥饿寒冷。 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干粮，这对于24、25岁的他来说完全不够。为了逃避检查，他装作嘴里嚼着东西的样子咀嚼着， 希望富利于存在，有存在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将来，活下去，一定让大家坚持活下去。 苏哈暗暗地发誓。一个小女孩蹒跚着朝他走来， 弹片插在他右小的关节里上部，不久前才被 KDA 取出，伤口已经严重的化脓。 殿下，请多吃一点吧。 他颤颤巍巍地递过一块干粮，那并非害怕，而是体力不支。苏哈没有说话，接过握在掌心，微笑着把小孩瘦弱的身体抱在了怀里，一边轻轻摇着，一边帮他梳理蓬乱的灰色头发。孩子很高兴地享受着这份安宁，而苏哈的眼睛在偷偷地看他糜烂的膝盖， 软骨和肌肉都被感染了，骨头开始变色，这孩子的腿根本保不住。现在的情况还不知道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胜利的一天。只要生活继续恶化下去，行动不便的他就必然会第一个遭难。他还这么小，将来可怎么办呢？ 沉默中的望去，被细菌和饥寒迫害的像一群活尸骨的人，都面临着这样不得不举步前行的道路，如戈壁滩上的流沙被暴风吹遍天涯。夜晚，当民众都熟睡后，苏哈悄悄地把干粮放回了公共储物袋中。 KD 整夜未眠，红发则躺在车顶上看了一宿星星。红海边空气湿润，不过伴着海面上飘来的阵阵腥臭味，履带巴士离开海岸线向东驶去，空气随之变得干燥起来。他们接近了麦地那城的远郊，这样的大城市在卫星降临中首当其冲，地震与冲击波摧毁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古建筑群，活着的人想方设法在 AI 的四处狩猎下逃出城区，余下死域被风化瓦解。多年后 AI 们确认没有残存攻击目标而放弃了这里，那个时候城里连一只老鼠都活不下去了，食物链已经崩溃了。 此去往南边是麦加古城圣地，估计也是这副惨状。人类在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注意把炮火避开这些文明象征， AI 们却毫不考虑。 KD 顺道遥看着荒凉的风景，弥补系统里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数据。 不过这里的黎明还真是安静，自麦地那我们将改向东南，估计一天的时间就能回到出发地。 KDA 就这样自言自语，他思量车顶上的家伙不会回答，他周身的战损已附上一层薄薄的微白的新皮。红发男有时透过天窗静静地观察同伴身上发生的奇妙再生现象，并不说话。大地黑中带黄，再往东去，黑色将渐渐地稀疏，被橘黄色的土和沙子代替。 哦对了，我忘了这个。 KD 的嘴巴闭上，不一会儿吐出那块复合硅电路板零件从窗户丢出去。保安机器人的玩意儿没用了。红发男瞥了一眼嵌在沙土里的渐渐远去的半导体物件，这东西终会被大自然的物质循环能力吞食吸收掉。暮色沉沉，履带巴士车无法开进弹坑山上，两个人步行了几公里才回到避难所的门口。 KD 料想这种被炸成焦土的地方不会有人或机器人出没，就安心地把履带巴士丢在了那里。阳光灼烤了一整天，把他周身焕然一新的皮肤晒得微黑。红发男身上的伤口已经结痂，只是匕首在对抗中卷了刃，变得钝多了，他因此每取下观察都很难过。这东西陪他度过了许多岁月，在受人奴役孤独的每一天，只有这个没有感情在生死关头拯救过他无数次的工具才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高速硬质合金，一般磨刀石很难开制锋利，要特种处理。 KD 观察到红发男的难过，伸出援手帮其复原刀锋。半路上遇到一些无名尸体， KD 便换上那些衣服。 埃里克见到哥哥的第一眼就明白他又冒了一次极大的危险，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仰起头睁大眼睛，死活不让他留下来，带着红眼圈的一脸倔强。 苏哈和那些灾民则朝 KDA 不断地表达着感谢。 乌沙拉，乌沙拉。 红发男 跟着吐了这么一句像咒语似的语言，不知道是跟着学还是自己想说。这是某种称号。 Katie 避开民众的视线，走到苏哈跟前。 是，这是光明。 哼，正好他缺个名字，我不要，你给他吧。 这你不喜欢？ Katie 急忙摇头。我承受不起，他则没有问题，他是真正的英雄。 可是我甚至不知道傻大个是否能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哼，你们叫多了他就习惯了，习惯了或许就明白了。 KD 给众人打气之后岔开话题，他大脑恢复得很快。 那好吧，我们报答不了你什么，除了记住你的恩情，把你的名字传送。 连这也不必，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看来你要离开了，我们其实很希望你能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明白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帮助。 嗯。 Kevin 在。伴着蜜蜂保压阀的排气声，苏哈将装甲右臂卸下递给了 KDA。 你这是做个纪念吧，我们在此一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再见面了。 可这是你们的， 请收下它吧。这里的离子箭发射器是圣城的最后一箭了，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抵抗大规模进攻，这东西对我们已经没用了，请不要再推脱了。 我觉得还是留着吧，以防万一。苏华微笑着摇摇头。 没有万一，我们今后的日子估计是躲着过，正面对抗是不会再有了，也无力对抗了，何况我们的资源也回不到圣城那时的繁荣，这种耗能太大的东西对我们也是一个累赘。 苏哈小姐， 凯文，感谢你让我们送你们一程。对不起，我们给不了你们硬通货，拖累你太多了，什么也补偿不了。来生让我们圣城的人一起补偿给你吧。 KD 低下头，心里五味杂陈。我并不是为求得报酬才来到这里的，也不会为出乎意料的报酬而感到高兴，更不会为一无所收而暗暗生气。 嗯，我们都理解。 KD 伸手接过，托起查看。离子箭发射器的结构很巧妙，他看了一会儿，便了解了其中的工作原理，判断着全然不用这样庞大的一只金属臂膀，预计切割掉三分之二以上还可以工作。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这就安排大家收拾东西离开，现在就出发送你们。 苏哈的身影消失在庇护所的洞内，他对故乡的那份苦楚的留恋已经无所依附，只得把深埋在故乡土壤中的根须拔出来，默默忍耐着背井离乡的痛苦，寻找活路。落日半沉在小山顶上，仿佛阳光透过穹顶大教堂的窗照耀进来，温暖着方才对话中的人。那曾是苏哈幼年生活和玩耍的地方，有他并不长的童年，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真实的亲朋伙伴和理想追求，如露如电，一抹不在，唯余下痛苦落定后的冷静与深沉。红发男在小土丘顶仰望西天，村民们则望着红发男。这一次再没有了高原小村庄和船长地下城的仇恨、恐惧以及歧视，几乎一无所有的村民们带着仅存的那点干粮和水，告别了老人的埋骨之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那些弹坑，走向停车处。驾驶室依旧由 KDA 操作，他沉默着，而艾利克却跟苏哈说个不停，从自己的童年玩耍到第一次帮家人收获作物，从爬上父亲的后背打闹到母亲教会他认字。他聊着聊着就哭起来，头埋在苏哈的怀里哽咽不停。苏哈也沉默了，只是抱着他轻轻地抚摸他银白色的长发，直到他渐渐地睡去。第二天一早，当苏哈醒来的时候， KD 停止了驾驶。 怎么凯文，就送到这儿吧。 为什么？ 不，接下来我们能处理好，你的担子更重， 这 礼物我已经收下了，谢谢，非常好，他一定会对我俩有很大的帮助。 终于要走了吗？ 他知道这一刻终究要到来了。 KDA 只是笑了一笑，不再作答， 摇醒了熟睡的艾利克。他正做着在妈妈怀抱中玩耍的梦，在不停的招手和告别声中，衣衫褴褛的 KDA 拉住艾利克的手朝日出方向走去。地平线上的身影一高一矮，渐渐变小，终于不见了。 苏哈低下头转身准备回到车上，却发现红发男宽阔的身躯正站在他后面，一样望着远去的两个人。走吧，被杀了。 背井离乡的生活也许也是新的一页的开始。 哥哥，我们这样一直走回去吗？也没有食物和水。 艾利克，把东西都留给他们，你后悔吗？ 不，一点都不，相反我很高兴，我知道他们更需要。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想，放心吧，食物和水对我们都不是问题。 苏哈不是也这样一无所有的生活了两年吗？至于怎样回到东亚，你看我们的交通工具来了。 他指着远处扬起的一道烟尘，空气是凉爽又安静的，在晨光中奔跑的一只机器波斯豹，脚劲的身影越发清晰。 KDA 将装甲右臂暂时轻放在地上，摩拳擦掌，拔腿而出，做好了捕获的准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后烟条线，我身躯下